新竹梅树下电台吸不到，咁我闭上嘴变咗，现在是皮林报告干扰信号。你是令总理与美国总统气候的事启立会名，只有南国由于好正在中就与区域警察跟组家长合作进行讨论。双方期待能够密切合作，推进俄蒙在另外方面的行动利益，并且加深阿塞安成员国在台湾领域的合作。联盟世卫会的工作越来越艰难，其所望愈有，只准由美国制药商诺瓦瓦奇斯圣诞的官方 email。威灵伯发表公告讲，总统尼斯加公告威灵奉还证书，正下礼拜三起开始为公众试拍这款 email。写在生命警的皮沙联合检查与 email 指准更新，正是讲我年十四号起提供这项服务。本地的官方单日新办理会新旧时间期以上无4,991期。欧尚论办事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基丁18成立期新办理又仅为输的，基于是本土办理，每周办理总暴露未降到 1.4 倍。新加坡化族文化中心将在今年首地时候成立研究团队，加强新加坡化族文化的研究工作，让移民轻易了解本土文化。研究团队将跟社区合作，并且选用学者跟兴趣小组等等团体的专业知识，立即做展开研究。刘先通报出现透索器官板事往半年之后，又有21页内板事，所慢新增加17,400几次发烧半年，目前已经有超过28万人正在接受治疗。刘先两多亿金正翁表示，大流行疫情是中国以来的最大灾难，但是一相信刘先能够克服危机。马来西亚的官方新增加半年每天在3000起的疾病，欧美人失望。根据 COVID-19 网站数据，马国所曼新增加3,029起半年，比新所逆照，多数新半年是本土半年。印度首都新大地受阻，双日军队发生大火，最少27人死亡。据报道，受阻市政六个的双日军队在索曼崩波死火，目前还没清楚死火的原因。当地消防员讲，火患发生的时候，双城有大约70人在双日军队这里。不过，军队屋顶里没消防通道，死者多数是于地死，有20几人受伤。简要新闻报告，我闹。